第182集，你每次都会救我。任意在车后座咳嗽了半天，司机几次回头想跟他说话都插不上话。好不容易等任意咳嗽完了，司机才问： 帅哥，你是刚从医院出来的吧？你这状态，医生没留你住院啊？ 床位满了。 司机做出了了然的表情，然后又有些担心地问： 你这个跟踪什么的不违法吧？ 我是警察。 司机瞪圆了眼睛，目光中甚至流露出一丝亢奋。 前面是犯罪分子，您放心，他就是长了翅膀我都不会跟丢了。 看你的了，师傅。 路上任意一边盯着前面的车，一边给龚应贤编辑了一条信息： 我在医院碰到飞兰的爸爸，他接到一个带暗号的短信就走了，我觉得很可疑，正在跟踪他，现在在惠敏大道往东走。 过了十几分钟，龚应贤才打了电话过来。任意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龚应贤就怒气冲冲地说： 任意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你才住了几天院就跑出来，马上给我回去。 你别急，我只是坐在车上看他去哪儿，我也不干什么，我在医院也是坐着呀。 胡扯，你肺功能受损，现在不能吸不干净的空气，表皮伤也刚刚愈合，你把他的车牌号告诉我，我会派人去跟踪，你马上给我回去。 我都跟到这儿了，指不定他就快到了。 任意还是把车牌号告诉了龚应贤。 我要确定你们的人跟上他了我再回去。 你现在到哪儿了？ 在建兴桥附近。 我也在那附近，我在监听白燕的酒店客房。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也是去那个酒店？ 有可能，如果他真的去建兴酒店，你看到之后跟我确认一下，然后你就回去。 好吧， 听话，你必须回去，这里不是你的战场。 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 哎呀，说实话，月心谷看着不像坏人，可我想不明白，如果他真的跟组织有关系，怎么会让紫燕伤害自己的女儿？ 什么都有可能，只有水落石出才能知道答案。 任意乘坐的出租车跟着月心谷的车向北转弯，前方建兴酒店的大招牌已经清晰可见。最后一程路，任意几乎是屏住呼吸，他明明已经猜到了结果，可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。他和龚应贤都不希望月星谷与这件事有任何牵连，龚飞兰已经经历了太多他不该承受的伤害，他何其无辜要为大人的错误买单。可是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月星谷的车驶入了建兴酒店的地下停车库。任意深吸一口气，瘫靠在了椅背上，一时有些茫然。 警察同志，跟进去吗？ 你先停在路边吧。 任意把看到的一幕告诉了龚应贤，估计龚应贤就在能观察到整个酒店的某个制高处，也许已经通过望远镜看到了。他的信息刚刚发出去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他就收到了龚应贤发来的只有简单的两个字：回去。 师傅，你把我送回医院吧。 啊，这就完了？ 走吧。 哎，好吧。 司机刚掉了头，任意的手机又响了，这一回是个陌生号码。任意看着这个号码，生出一种诡调的情绪，脑海里同时响起两种声音，一个大吼着让他不要接电话，另一个严肃而笃定地让他接。那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救死扶伤的信仰在斗争。哪怕他从来没见过这个电话，哪怕他猜不到是谁因为什么打来的这通电话，但他就是知道这个电话关系重大。任意握紧了拳头，颤抖着按下了通话键。 喂， 沈队长，我是飞兰的爸爸。 我听着。 请你现在下车，3分钟内到达建兴酒店3层多功能会议厅，否则我就会死。 任意一时甚至忘了呼吸。 还有2分50秒。 月星谷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照本念稿，但那份战栗和恐惧是真实的。任意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，就像在求助。他知道在某个地方某个高处龚应贤就在看着他，可龚应贤现在帮不了他，唯一能帮他的只有他自己。 他现在理智地返回医院，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可是那是菲兰的爸爸，菲兰还有可能跟自己不怎么熟的父亲建立真正的亲情，那是宫应贤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。宫应贤会希望自己的妹妹经历跟自己一样的痛苦吗？ 还有2分35秒。 仁一一边打开车门，一边拍了拍前座的椅背，快速说道：“ 师傅，我赶时间，马上会有一个长得巨他妈帅的警察来找你，他有钱，你多要点。” 说完，飞奔向大堂。仁义刚踏进大堂，宫应贤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仁义揪住一个服务员：“ 我是消防员，马上疏散群众，这里有炸弹，快！” 服务员发懵地看着他：“ 哎呀，快点！” 仁义一边按下通话键，一边往楼上跑去。他气喘不止，但还是抢在宫应贤前头开口道：“ 月信谷被劫持了，我必须马上赶到3楼多功能厅，否则他有生命危险。”“ 你不准去！你不准去！不准去！这是陷阱！你敢去，我饶不了你！你不准去！”“ 我知道是陷阱，但换做你，你也会去吧？为了菲兰，也为了真相。我等着警察叔叔来救我啊！你每次都会救我，对吧？” 说完，仁义果断挂掉了电话，因为他已经跑到了3楼，一眼就看到了会议室那又高又大的气派的门。仁义用力按着胸口，努力平复下狂跳的心脏和止不住的咳嗽，然后推开了大门。